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2:05: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一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来自 Duran Duran 杜兰杜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Girl Panic， Girl Panic 就是你有什么？你有恐水症啊，有恐光症，有恐声症，有恐这症，恐那症。这 girl panic 可就要命了啊！他这是恐女孩症，啊，就是说这人就 社交障碍， 对，社交障碍就等于说你 到了这个该追求女孩子的这个年龄了，该到了这个青春勃发期的时候，哎呦坏了，发现自己是 girl panic 怎么办？这个这是一个抹不开面子的这么一个羞涩小男生，而且巨恐慌那种，见着女孩就抬不起眼皮子来，然后嘴也不利索了，然后这个浑身手心还冒汗啊什么的，这个浑身不自在，就这种 girl panic， 这个是个病症啊，这是个病症，就跟 boy panic 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你们女孩应该是不会这样吧？ 那叶大夫，您看怎么做点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个病情有所缓解？ 刺激他，刺激他，哎，让他娘给他泡个茶，哎，他就喜欢他娘给他泡的各种东西啊，泡茶，然后泡咖啡啊，泡巧克力。最后你知道这什么典故吗？你就跟他说，嘿，你就喜欢娘泡的东西，刺激他，刺激他啊！然后他一下被惊醒了啊！你个妈谁？一下雄性荷尔蒙开始了啊！ 哎呦，吓我一跳！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把这个点落在什么地方、啊。 他就喜欢，你就跟他说，你就喜欢娘炮的东西。 人羞涩和这个没有阳刚气，我觉得还是两回事儿啊。 对， 你要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 对，这个是很复杂，病因很复杂啊，所以我也不是大夫。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我觉得在羞涩、青春懵懂的时候，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美好珍视程度，会决定他的这个反应会更慎重，对，更小心，更唯美。 所以现在我们就从小啊，就是要培养小 孩。我跟你讲，和老油条比起来，其实女生更喜欢这种羞涩的， 嗯， 对吧？老油条那是能够把你给玩转的，如果你能够和他一起成长，这多好啊！ 你这么想啊，就是说。 首先你不能把对手想太强大， 你们在一起讨论一男孩说、啊、这男孩他老看我， 不，我这年龄段不讨论男生， 是这意思吗？就是哎，你觉得没有，他老看我，他老盯着我看，哎呦，眼睛都不挪窝的盯着我，哎，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们讨论另外一种男孩，这男孩他老不敢看我， 哦、 他老不敢看我，但是你老觉得他在你周围吧，他老出现着， 挺好的、 他不敢看。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可能真的是情窦初开，他对我是他第一份感情， 对、就是、 有可能这种唯美的东西对女生来说是很珍贵的 啊。那你看来你是更喜欢这个， 所以我觉得 后者， 这个是属于你遇到了谁，对吗、不是说对所有的女生你都是这个反应，对吗？ 对对对， 因为你是心动了，你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的障碍，这个障碍是你自己可以突破它的，好吗？刚才这位奔五的老先生说的话哈，你不要太往心里去， 好吧？我就是跟大家一侃、 他就是这首歌之后呢，也蛮兴奋的，我们可以理解。而今天晚上的周二，我给他上单人照了啊。单人照意味着什么？ 你给我上单人床，单人担架了呢？你给我上 单人照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的120家成败与否，与你这张照片有很大的关联。 你拿我当过这些事情的试金石了？ 那谁让你不四天出席都满的？ 成功了很多次了，不用再拿我当试金石了。 所以呢，我就今天晚上再试一次， 好， 对吧？好戏再演一出也 还差 不怕吗？ 还差100个就够了，已经20了。 来自庄心妍演唱的《繁星点点》。 这个直播间今天真的挺热的，尤其加上这庄心妍的这个歌声，热烈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整个这个气氛是想让我想让我脱一件衣服啊，我现在就得脱。 你第一首歌比这热烈好不好？ 对，第一首歌你一定要开始热烈。 今天呢，我觉得是因为外面的温度上升了，比昨天呢要暖和了很多，所以直播间的这个空调呢就显得格外的热哈。所以这个穿秋裤的奔舞的我们啊，深深的感到了一丝的 对我的 这个活动不便。 我很后悔没穿一双长筒球袜来就算了，干嘛非要穿？ 其实在直播间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冬天最好的这个 look 扮相就是 T 恤配一个开衫， 对、 这是最好的，可热可凉， 或者里边有一件衬衫、 对， 外面如果你套毛衣就套毛衣，套什么绒衣就套绒衣，但是你不套的话，反正到这间屋子里来穿一件衬衫 OK 了。 反正打我就是晚上做节目之后还有就是加上三小时之后，我就没有再穿过高领的什么衬衣啊毛衣啊，都没有再穿过。 哎，你长时间在室内嘛，穿这种东西也是够懊恼的。 因为说话的时候你的这个声音啊嗓音啊状态啊和你的脖子其实也有一定的关联哈， 不懂 所以我会让他们都离我而去的，就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哈。你看我今天感冒的这种感觉好很多了哈。 哎，你还是在感冒中是吧？ 好多了，你看我的大脑啊和我这个表达， 感冒 人在感冒的时候你的那个大脑的反应力绝对是下降的。 哪里？ 就我能感觉到，我昨天你看你唱一首歌，连王菲的流年我平常在家经常听的， 你马上能想起来是吧？ 对，我就突然之间怔在那里了，这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困扰。 所以大家你们为什么问我说怎么这些日子长时间的都是叶谦一个人这个单面罩比较多呀？因为韩礼他感冒了，有一些难言之隐，不想 不是我洗脸了啊， 对对对， 就是、 不想在大家面前， 不太这个可能会戴口罩啊等等等等， 是 姿态不是很貌美哈，就连滤镜都救不了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照了。 这事儿的起因啊，可以追溯到，你可以赖到我身上啊，因为是我先病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两个人对事情过去的东西呢就不要再计较了哈， 人都大了， 接下来你离我远点就行。 就喜欢这种女孩，她这不计前嫌， 不计较， 这不计较， 跟男人计较这些事情， 就是而且 你计较得过来吗？ 不忘现在天天把我搁在单人照上啊， 这就是我对你默默的一个小小的惩罚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而且他今天还过生日呢，这位叫做喵聪的朋友， 喵聪聪， 喵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他说他应该可以挺到24点哈，作为红人，只要他们家宝贝儿不醒的话。 你说这个又当妈又当 红人 老寿星啊，又当红人，你这一天闹的。 他自己也说了，今天我水瓶女，33岁， 真好， 我要鸿运当头。 哎呀，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也而且不乏是年轻的妈妈啊。来 Burning Bridges Burning Bridges 来自 One Republic。 Ain't no doubt about it, no need to hide that sort of thing. Now waiting for something better, hey, ain't nothing better worth imagining. I keep on running, I'm building bridges that I know you.Out to sea, you send it where you want it. You can take it no for no, to not at all. There's no filling up your spaces with dictionary faces. Imaginary faces, they don't work at all. I keep on running. I'm building bridges that I know you 燃烧的桥，来自 One Republic。嗯， 燃烧的桥， 燃烧的桥 ，burning burning， 而且是正在烧着的啊，就不是说烧过了的，或者是你烧过那个桥，或者是烧那桥啊，去烧那座桥，都不是，是 burning bridges， 就是桥自己不开心了。 哎 ，burning bridges， 我不想让你们在上面走了。是这意思吗、 哎、你说这个吧，有的时候昨天你又说到那个老人说迷信的，我就忽然想起来老人还真说过这么一迷信，说新建的桥你别上去第一个走，你别上去开车第一个过那个，这 你得有这机会啊。 然后是好家伙说、哎、确实我还顶嘴了，我说您啊，一迷信，二呢我也不可能是那第一个，第一个那都是剪彩的人啊，就是那都是领导们，那都是电击人。 我觉得这首英文歌曲肯定有一个隐身的含义，对吗？他们的名字虽然说很直白，但是寓意往往都很深刻，对吧？ 对， 虽然你没有给我们这个讲解到底歌曲里面唱的是什么样的意境， Burning Bridge 旋律啊就已经传递出来了。 对，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直播间叶谦在第一首歌当中感觉到了房间的热， 对， 第二首当中呢他就隐隐有一种想脱掉一件衣服的冲动， 那就必须脱， 但是直到第三首歌才真正的让他做出这种动作， 我再不脱我又该咳嗽了， 是大哥我忍不了了， 是 啊，这样的一种状态爆发了。其实是这样哈， 我的什么形象让你说的都是，我很优雅的脱掉了一件外衣， 因为确实到了晚上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是要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 对 啊，只要不妨碍别人啊，他脱掉衣服他也没有甩我脸上， 冷暖自知， 是吧？盖被子也是一样，对吧？ 是， 冷了你多盖点。 我里边穿的也很得体，啊，我又没有脱掉，就是剩着一个很不得体的那个里边的东西，对吧？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时段了，也再次祝福今天过生日的红人喵聪生日快乐，还有很多小伙伴们，你们等待的暖文章和冷笑话，我们稍后就来喽。 曾经爬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我是女优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的1501红，也是今天过生日的 淼聪，是匆匆而过的匆，匆匆的过客的那个匆。 对， 喵就是喵， 好像一个小花猫哈。 但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很爱古典美，很爱唐装的那么一个女生，而且呢，打扮起来呢，确实是古典美中美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今天，做 low 卡的人给今天咱们这位红人啊选了一张最有代表性的照片，应该是他本人哈。 是的， 看着就是这个妹子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的那个优点的一个妹子，她就是马上找到了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古装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啊。 但是大家别惦记了啊，人家都已经有娃了， 哎，孩子妈了， 就是仅供欣赏啊。 嗯， 好嘞。22:35，请讲冷笑话。 你知道有一个就北，是不是北方有这么一个字很难写啊？估计就是查不出来，我自己也不会写，就是哕。哕这个字就是怎么说？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小孩往外哕食物，就是呕啊，其实就是呕吐的呕字，那个字啊，可能是更形象化了一点，感觉就是要往外哕那种。 大半夜的，你能不能弄点健康的啊？ 所以这种哕经常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你早上啊，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洗手间呢，洗手池的这个洗脸，然后开始刷牙的时候，刷的时候就经常能，就能听见那种，那种啊，是这种哕。然后呢，有一次呢，叶虚呢，就是呢，看着你姐姐韩美啊，韩美就在那儿呢，就这么刷牙。哎呀，老公，你说这是我的嗓子发炎了还是怎么的？就我每天早上嘛，我这一刷牙吧，我就爱往外哕，啊，我就是往外就特恶心。要不说我地人就不会说话，就这节骨眼儿，他跟你姐韩美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老婆啊，这有些人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啊，会干呕啊，这不新鲜。我教你一招啊，老婆，你以后啊。”试着啊，刷牙的时候不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即可避免。 Focus on the beat. Oh, and why would you wanna 姐还买啊， 你姐 把那厕所那镜子 碎了， 刷上黑漆了， 咱谁都别造，要造的咱谁都别吐， 全给糊上了，糊上拿泥巴给糊上。 要说他们两口子想到 了 彼此啊，也是对的， 气疯了。 今天晚上我要与大家分享这篇的文章呢，说实话我觉得正在听的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朗读者，我觉得我们都做得不够好 哦， 因为我们都是晚睡啊，不早起的， 这是一个对自身的身体健康来一个怎么说反省的一篇暖文章。 但是如果有一天当我不再做晚间节目的时候，我想我也会学习这些人物哈，按他们的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效的这样的时间的利用哈，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啊，还有工作状态啊，学习状态都会更好。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篇，或许现在我们做不到，但以后我们能够慢慢的哈给自己进行调整去做到的事情。但叶谦其实你也能做到吧，你要送孩子的话也得六点钟起床吧。 那看怎么了啊，就是比如说放寒假放暑假，那我跟一家人睡懒觉啊。 哦，群睡哈，全家人、全家睡懒觉 吓死我。 好，22:42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你的人生赚了什么。每天早上在家门口等电梯的时候，都会遇到隔壁的小优姐，简洁利落的西装外套搭配优雅的裙子，尖头小高跟，把气场真的可以带到全开的大红唇，都让他显得神采奕奕，专业感十足。反观我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没涂均匀的粉底，嘴角还来不及去擦去的面包屑，无一不再暴露着我又起晚了的事实。见面的次数多了，互相加了微信好友，看了他的朋友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总能每天看起来那么精神满满。原来他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起床，花半小时练完一整套清晨瑜伽之后，精心为自己准备一顿早餐，有时候是鲜榨的橙汁搭配全麦的吐司，外加一个煎的金黄的太阳蛋，有时候是低脂酸奶搭配一小碗坚果，新鲜的草莓做装饰。我喜欢每天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再出门，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效率。看到小优姐发在朋友圈的文字和图片，我不禁自惭形秽。习惯了每天晚上盯着手机熬夜到凌晨的我，第二天总是睡得 睡得昏昏沉沉起不来，草草的吃个面包就匆匆出门，不但工作起来没精神，而且还浪费了一整个早上的时间。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说过，能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能坚持每天早起的人必定比其他人更优雅、更从容、更有能力迎接每一天的机遇和挑战。某公司猎头的执行 CEO 詹姆斯·希特林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问问那些他欣赏的企业高管们是如何安排早晨时间的。他给20个人发了邮件，后来有18个人回复了他，其中起床最晚的人平均在6点起床。很多人都认为深夜工作质量最佳，但根据 INC 杂志的调查发现，早起的人做事较积极，而且效率较高。早起者通常起床更快，而且头脑更灵活，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学习中。另一方面，早起会让人情绪更加积极向上，自我感觉更好，健康意识也更强烈。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早晨人们更容易完成那些需要高度自律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每天清晨5点起床，晚上10点前睡觉的村上春树说，一日之内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我是清晨的几个小时，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他规定自己每天写作4个小时，长跑10公里，如此这般坚持了35年。比如女神全智贤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我都坚持每天早上6点起床运动，每周1、3、5是慢跑，2、4、6则是其他运动，如果哪一天没运动，我就会全身都不对劲儿，不舒服。他如今已经37岁，在他身上却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早起运动让他保持着身材紧致，皮肤细腻。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成功的人总有一点共通之处，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时间，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利用早起的这段时间呢？一，吃掉那只青蛙。你是否发现每一天的自己都被纷繁复杂的事物淹没，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当你努力挣扎着做完手头的一项工作后，其他的任务就会如潮水一般接踵而至。这个时候学会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并且迅速完成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会让你的一天过得更加顺畅。有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如果你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掉一只活青蛙的话，那么你就会惊喜地发现这一天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了。活青蛙代表了那些对个人而言最重要最复杂的事物，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就可能因为它而耽误时间和机会，所以一定要抵制住先易后难的诱惑。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项工作，那项任务。当我们在早起的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令人自然而然地感到心情舒畅，情绪亢奋。如果你能够通过反复练习克服做事拖拉的毛病，在早晨这段时间里迅速完成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将会进入工作和生活的快车道，踏上成功的加速器。二，为自己制定一天的行程计划。伯恩·崔西说过，最糟糕的时间使用方法就是将毫无意义的事情做得十分圆满。回想你这一天是否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明明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想完成的目标一项都没有达到，却一心只想刷朋友圈和微博，或者打把游戏过过瘾。一些人之所以比另一些人工作效率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并且在行动中始终瞄准自己的既定目标。做事情拖沓，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而做感到迷茫。所以早起为自己的一天制定行程计划，能让你的一天更加高效。制定计划时多花费一分钟，就能让你在行动中节约十分钟。花费十分钟做好一天的工作计划，能让你保持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在每天的工作过程中，注意将那些已经完成的任务从清单上划掉，这样你每天都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取得的成就，更有动力去做好接下来的工作。三，做好准备工作。克服拖延、提高做事效率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开始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像烹饪一道大餐之前先要把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一样，早起的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打理好自己的衣着装扮。一个人上班的状态其实从着装中也能看出，让自己看上去干练又专业，意味着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对工作的尊重。到办公室后可以清理一下办公桌，使桌面上只摆放和工作任务相关的东西。办事效率最高的人总是不惜花费时间为自己打造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你的桌面和房间越干净越整齐，你的心情就越愉快，处理复杂事物的动力也就越充足。有些人20多岁就开始养老了，每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不再学习新的知识，不再想着提升自己。如果我们能利用早起的这段时间为自己学习充电，安排好一整天的计划，做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儿，我们就已经比别人提前开始了崭新的一天。有人说，你怎样度过一个早上，基本就怎样度过一生。愿你我都能以饱满又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崭新而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向日葵今天怒火射起了阳光，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埋没。 Starry night 像无声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心来。亲爱的奋不多孤独，带着我跳舞带结束，忘掉这世界多满足，不回顾不顽固不吃醋。就是我 Filled with girls 掌握着该悲伤与狂欢流传，我舍不得转眼醒来。亲爱的反骨不回顾不顽固不知 好嘞，这首歌呢就是今天晚上在这篇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来自孙燕姿演唱的跳舞的反骨。 有这种舞蹈，有这种歌曲，大早上给你耳边一放，不信你起不来啊，一天的效率高高的，妥妥的。有的朋友就是说，怎么说呢，有很多就是自己还有自己自修一份这个东西的啊，自己在这个自修一个另外的一门学识的朋友，他就是说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嘛，我就4:30就起来了，然后5点钟就已经刷牙洗漱都完毕了，然后从5点钟学到7点钟，然后去上班啊。5点钟到7点钟这2个小时是我自己的，我已经完成了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 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晚上得早睡， 是啊， 你至少得在男左女右的第20段就进入梦乡了。 对，这种朋友一般来说在9点钟之前他会离席啊，就算吃得再热闹，喝得再高兴啊，他也不会喝太多。然后呢，9点钟之前他一定是离席的，因为他 特别自律， 他知道自己在10点钟之前必须睡着啊，才能在这个4-5点钟的时候起来啊。 我有时候哈，一听到就是每天早晨跑步的人，我总会想起哈，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每天的运动量真的挺大的，对吧？下课也跑， 是 上学路上也跑， 对，小时候不嫌累啊，现在跑一跑，你试试。 哎呀，走一走都很难。 那个时候 为什么现在都计步了呢？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游泳或者是踢完球，我还跟球队还跟这些朋友说呢，打完羽毛球浑身都是畅快的，浑身都是就是松快的。那么现在就是有问题了，现在踢完球以后，那个比如说吃完了说约一个地方去吃饭呢，我就从球场开到那个吃饭的地方，也 累得不行了， 也就20分钟吧。我刚一停好车，一下车，哎呦，我这整个身子 腰疼， 对，整个身子 膝盖不 是原来的。我说这原来踢完活动完了以后都特畅快，怎么现在就皱在一起了啊？皱在一起了。 你还算是这个年龄段运动量比较大的这个， 我觉得有点过大 哈。哎，所以我们都用这篇文章自己照照镜子哈， 好， 这个反省一下，好吗 ？OK。 我们能早起就早起啊， 转个身。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 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0978-6888，腾飞西子线。 北京音乐最快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3:01:3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0号一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 NJNY 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 野谦，工作男组野谦也在这里。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是过生日的寿星，1501红， 1501了。 对，他的名字叫做喵聪，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喵聪朋友关注了395位人士， 是 最新关注的，毫无疑问，随遇而安的男子。 对，因为今天随遇而安的男子挑中了他一款爱古装的美人照啊，非常非常的端庄典雅，而且非常的怎么说的到位啊，这穿着和打扮都很到位的那一款。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林心如啊，台湾的演员。我看了一下第一页当中呢，也有我的同事白洁。 对。还有潘玮柏、林青霞都有，都在 这就没有咱俩，这很正常哈、 你想想，人林青霞大姐都在第一页，咱们怎么能挤得进去？ 挤不进去。但是我们后来挤进去了。 连秦汉大哥都没有在第一页里，第二页也没有， 他也没有开吧？ 对。 今天晚上拜托你完成我们120家的任务了，其他小伙伴也是一样哈。如果听完短文章之后，突然觉得不行，我不能再听了啊，我得睡觉，明天早晨我得。哪怕给自己挤出半个小时好好的吃顿早餐的时间，我觉得也 OK。 对， 其实不用一下子去模仿别人的作息时间，那些健康的作息时间，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给自己做一个调整好吗？ 早饭不要吃太饱，会犯困的。 某一节车厢比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能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

有的人不是自作多情，他是很在意自己的付出， 哦， 于是乎呢就会在原地啊，在收拾这个残局的时刻呢， 赔了， 未免感性啊，未免就是细节化了一些， 越在那儿踱步越赔，这生意做得越亏，我跟你说。 但那一刻其实也不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事已至此，这场爱情的戏只剩下你一个人的落幕了，所以会有一些伤感和总结，当然可以，但是时间不要过长啊。作为这个在情感世界当中都曾摸爬滚打过的你我啊，都明白。 OK, get up, guys. No more sad songs. No more sad songs. Come on, come on, move it, move it. 就这样吗？ 你又来了，我又来了。 我的天，我刚才白喊口号了。 你再放一首。 行。 好久不见。 Is this thing on? My man. See, this one goes out to all the lovers. Lovers, lovers, that is. Who spend their nights and days under covers. Girl, the sun could burn out, but she'll still shine. Oh, yeah. No, don't ask me if I love you, 'cause I'm sure, 'cause the night is long.I'm sure that the time will come. Oh, oh, hey, baby, this is who I am. I shouldn't have to say it for you to understand. 'Cause you already got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Just wait a couple of times and ask me again. Ooh, ooh, ooh, ooh, hey. Ooh, ooh, ooh, hey. 这首歌但愿能够为我们很多加班深夜加班回家的听友啊增加一些动力。 是 NJNY100 他说我要打个卡，我正在加夜班中，年底了，工作真的太忙了，还有30分钟下班，真的太累了， 嗯， 回家只想好好睡一觉。 还说这个马上过春节哈，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半个月其实加班的不少，然后最后倒休的不少啊！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年底之前要结束手头工作的人大有人在。刚才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是谁》，我但愿你们别忙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有的时候从床上一觉醒来，哎，我在哪儿？我是谁？啊，经常有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忙到这个份上，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过了。Who I am 来自 Maroon 5 马龙老五，还有一个合作者啊，刚才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啊，跟亚当一起唱，那个另外的声音叫做 Lunch Money Lewis。 你就想真的咬紧牙关啊，再过个14-15天啊，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享受7天的这个春节的假期了。 对，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力量吧，给自己信心。当然有时候哈，在你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打开朋友圈，发现有的人已经提前这个把年假呀， 嗯， 和这个春节假期连在一起， 是 因为有孩子嘛，可能要带他们去寒假出去旅行。 对， 反正朋友圈的新一轮的寒假旅行照片已经流出了， 那直接就从这个初二开始、啊、走人，或者是其实是30之前走人。 我现在就已经看到很多在我朋友圈当中啊，娃们在世界各地啊、拍的照片。 对， 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比如说人家是自主经营的嘛，对吧？ 对， 也不干，放假 是 在海岛去旅游， 跑海南的跑海南，跑海边的跑海边 啊。总之，有时候一看这些呢，可能更让你这个加班情绪受到波动，所以不要看。 是， 最近把朋友圈关掉。不要看， 嗨，你看看多好呀，养养眼，然后还问问那儿怎么样，行情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们全家，哎，我们下明年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个计划之类的，这都可以嘛，是吧？ 这个人家累成那个样子，还要功夫想这些，就浏览吧啊，我已阅，已阅，已阅。总之呢，你忙也代表工作离不开你，对不对？你责任大，你能力强，你独当一面。好吧， 啊，听这前奏，终于不是 sad song 了啊，终于把快乐的歌曲连起来了。 我这儿也有风吹麦浪。 可以。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Magic we gave off, all the love we had and lost. And in my head, the visions never stop. These ribbons wrap me up, but when I reach for you, there's just a supercut in your.

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到了他最后半小时的监听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喵聪朋友是我们的红人，我相信他肯定是尽职尽守，虽然他是一个妈妈了啊，也是一个这个在深夜中啊还在当着红人的妈妈，但是应该是孩子不大，因为他本身自己才30出头，所以孩子应该还小，但是他今天我相信他做红人能做到今晚0点钟， 对啊， 尽职尽守。 他的确确呢在微博上和大家热情的互动着，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虽然没有互动，但是在心里面早就对我们说，哎呀，我都听了你们多长时间了， 是 多少年了，就你们节目里爱放的一首生日快乐歌啊，一过生日就给人家放的歌我都知道。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这首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给我唱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Lisa Ono 大姐带着孩子们一起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曲啊，嘉年华应该是啊，其实孩子们喜欢的喜欢在什么地方玩呢，那嘉年华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处哈。 尤其的当年我们把隐姓埋名乐队和陈绮贞做一个配搭，后来我们又把小野丽莎和苏醒做一个配搭。 是是是， 刚刚之前我带来那首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真的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过生日的红人或者听友送的最多的一首歌了。 哎， 今天晚上也是带给33岁生日的喵 聪 朋友 红人， 他说这个生日真的是足够特别，谢谢男左女右，我有了编号了， 编号好， 我似乎离组织更近了。 编号好啊！ 哎，我闺女啊，广告时段她醒了一下，还算配合呢。 是吗？ 嗯，哎、 那这个醒了正好让她 善解人意的小孩， 正好让她起夜啊。这个正好你这后半夜你就轻声了，是吧？哎，这咱们在这儿就别说育儿经了。 我知道这个，在这个男左女右快11年的这个历程当中哈， 是 叶谦从这个一个男子啊，到了一个丈夫。到了爸爸， 我还以为你从一个男子到一女子了。 没有没有， 我去 就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单身男子、嗯、对吧、 哦、 啊，不过可能当时也有伴啊，当然不说这些了啊，就是说从一个单身男子到了居家男人、 嗯、就其实除就是你认识我的时候是从一个自由男子身到了一个不是那个自由 别说这些这么 具体了，不是这种自由动作的那个选手了， 没有没有，就是有了他自己的家庭、 嗯、 然后甚至呢 做爸爸。 对，然后其实我倒不着急啊，我没那么着急。你要说我要真着急点的话，这已经是儿大女大了。但是呢，我还是 太不急了。 对，还是就是五六年了，我也没说就是真的是、啊、结了婚咱们就得怎么着，咱们五六年了，咱们就这么一晃就过来了。然后到第七年的时候，哦，来了个小宝贝儿。然后现在到第十一年的时候，哦，又来了一个小宝贝儿啊。 好饭不怕晚， 是 是,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真的是他有了很多育儿的经历哈和经验，所以和我们的红人刚才呢，这只要一对上暗号就想聊孩子， 对 吧？ 对对， 嗯，是吧？有什么半夜给孩子什么喂奶呀？ 人今天是红人，人今天还是寿星啊！我相信她老公不会让她今天晚上这么受累的，就是让她轻轻松松的在这儿玩玩，当当红人，听听广播，怎么能说好你又过生日，然后晚上还得把孩子啊，又弄孩子的？哎，老公， 别把你别提这事儿，喵聪没说，咱就别问，好不好？ 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吧？ 你怕人红人？ 我不是怕， 轻松愉悦的一个一晚。 有些事儿，男人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都会像女人那样细心细腻的做好，对吧？ 嗯， 喵聪，我说是不是？这一切呢，都是自己选择的啊，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对不对？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

听到王菲这首《你在终点等我》，也意味着今天晚上男左女右也要走到2018年1月30号这一天的终点了 啊！真是啊，今天是农历的14，马上就要到农历的15了。因为今天如果有人抬头看看月亮的话，今天晚上能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这就说明其实咱们每个月的十五啊，基本上每个农历的十五，只要你能见到月亮的话，它都是圆的，基本上都是圆的。而且有的那个月份，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某个月份，还有秋天某个月份，它是离着地球特近的，又大又圆的啊，又红又大又圆的，有的时候是。今天是又亮又圆啊，高高悬在空中的一轮啊。非常 你说的确定是今天晚上的吗？ 我怎么来单位路上看到的没有那么大？ 我今天我还真是看到了， 可能后来慢慢的。 我看到我说，哎呦，今儿才14就已经这么圆了，那明天肯定是非常漂亮，如果能出来的话。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接近尾声了，我们特别感谢今天的红人，过生日的喵聪朋友， 33岁的你，水瓶女，你生日快乐，你红人快乐。 对，还有很多。今天晚上也是很感慨，然后陪着红人一起维护场子，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66条的各位热心的听友们 啊， 这就像是咱们家里啊，每天有客人来了啊，就显得这个家不空了， 对 不？ 对， 这家里空啊，是很尴尬的。 然后家里这个管家呀，这个有的时候也拢不住客人呀，就是跑了。 对呀， 也是，这 场面也是很尴尬的。 今天绝对没问题啊！你看，你今天我一个单人照，仍然是如此骄人的成绩啊！ 哦，那明天要不你继续？ 别了，明天都周三了，你再不露面不像话了，这都。 不，我天天都露3个小时声呢。 哎呀， 而且都这么多年了， 何曾几时起你这么的隐姓埋名incognito 了呢？ 好吧，那明天晚上周三也是一月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相约美美的在男左女右中相会吧。晚安 晚安。